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是杰德， 我是梅日。 今天是2024年4月22号星期一， 这里是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。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， 请多多来帮衬。这个礼拜就追捕一些古灵精怪的发生了，之前呢一是就平平大件事，一是就八卦是波多罗罗，今个礼拜就比较正常的追回到，即是有大单了小单了，很健康的生活状态。 嗯，咁啊，代拍摄先啦。 咁咧，川从康雄就过世，就享年61岁。咁简单，佢代表作就系高达里面嘅雷比将军， 91岁。 系啊， 算系非常之高寿啦。即系就算以日本长寿大国嚟讲，都系比平均高咗唔少嘅。 不过而家 其实佢近年都已经冇乜做噶啦，已经讲紧系一几年嗰阵时啊，仲有啲咩作品咧，都系嗰啲点讲滚开咁啊，继续揾佢嘅咁嗰类 嘅。咁啊，1岁啦，即系嘛。当年麒麟医师活都宣布话佢拍完呢套戏之后佢退休啦，即系我以为麒麟医师活系拍到死为止噶嘛，佢都话退休咯，即系几紧要啊。 嗯， 好啦，咁讲下另一只又系呢套啊， 好消息啦， 就系、是、吉卜力就落得康城国际电影节嘅金棕榈奖，咁我啲属于荣誉奖啦，咁差唔多噶啦，都轮到佢咁滞噶啦。 因为先讲呢次系俾成个 studio 嘅，唔系俾某一个人。虽然基本上同俾某一个人其实冇太大分别嘅。 咁但系吉卜力仲有运作噶嘛？虽然而家就唔系啊，宫崎骏公司就系佢而家卖咗去东宝嘛。 两位大师都退休嘅情况之下，你话佢会仲系往后有啲乜嘢？我就算仲系有，都唔系我哋认识或者我哋熟悉嗰种咁嘢。 不过咧，嗱，宫崎骏系咪退休嘅？咁佢冇讲退休咁。 佢话咗呢个系 last 嘅人，呢次都有讲嘅。 嗱，唔知啊，因为宫崎唔讲咗，因为 佢都话，大家守住佢讲话要退休个数咗几多次噶啦。 其实依时活都咁啊，其实依时活到都话都九啊几岁咯。咁点知佢又依年头？其实我觉得佢而家睇佢喺访问啊，佢状态，喂，老爷，你依然好 fit 喎，你，我觉得你仲可以拍多套喎，你。 总之吉卜力嘅情况咧，就会系就算往后都有作品都好啦，未必系佢两位去执导嘅。就算间公司仲喺度，风格冇太大走样，都只不过系后来嘅人模仿阿高田勋或者阿宫崎骏嘅作品嚟嘅啫。即系我觉得呢间嘢系会出现咁嘅问题嘅。不过呢个就嗰我哋都讲咗十几年噶啦。 喂，系咯，有 即系当年我哋已经讲紧呢个问题啦， 十几廿年就讲咗。不过呢个就算啦，反正就系、是、好啦。跟住咧就一个奇脚咧，就有啲奇怪嘅，但系我谂系有江湖流传，我未睇啦。但系总之系咩咧？传咗好讲咗好耐，话会拍嘅《Uli on Ice》嘅剧场版，结果正式宣告制作终止，咁就冇讲原因嘅。 我哋之前新闻有报过，就系佢系将嗰个网站上边嘅资料。无声无息咁下咗街，又话俾人发现。我哋上次新闻讲到呢度，咁佢而家咧就正式承认，咁去我哋唔玩啦。咁好明显就系嗰阵时，其实好耐之前，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。如果有关心开呢套嘢嘅后续嘅话，问题就系佢冇认到，一路冇认到。咁佢下一架之后，咁大家继续都系街问噶啦，都系咁你系技术问题啊，定系乜嘢咧？你扮傻又好，咩都好，抱住最后嘅希望。咁佢如果真系睇下，唔使希唔使望啦，冇噶啦。咁大家都知嘅，只不过系而家正式官方俾翻个答案俾你咁解啫。 等你食啲安乐咯。 啊，咁啊调翻转讲，就算打发佢而家话官方嚟听我哋收咗皮料。咁但系佢亦都冇办法保证往后会唔会话唔会重开噶嘛。唔使讲到咁死噶嘛，即系总之我哋而家话收咗皮啦，但系佢亦都唔会话，即系对蓝天白云发誓，往后唔会有呢套嘢嘅续作，唔会噶嘛，所以就其实系冇分别噶，只不过正式话咗你听，总之就系预谋意外就没有了，咁呢个世界永远都有充满意外噶嘛，大概系咁样啦。 但系唔知啦，呢、这个就 其实个状况同你之前大家心死咗嗰阵时个情况其实冇太大分别嘅，就系咁样啦。反正这个世界真是 never say never， 你看下一套这个 Sister Princess 竟然可以有出来，你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真是 never say never 的，虽然就不齐人了。 不是这个呢就我又不意外的，因为妹妹公主始终她叫做什么绝大部分声音都还是现役，还有就是潮流老鬼钱容易赚嘛，这个年又继续找老鬼钱的啦，想想几多旧了翻得就翻得，连心跳回忆都可以 都有 event 了。 道理我是知道的，但是这套东西本身呢现在25周年嘛 ,20 周年开始就零零星星得闲无事我们都会报的，就会搞一些新企划出来，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收得的。就是 佢系大镬到系真系冇人提冇人承议，尤其是你考虑当年佢嘅气势嘅阴阳镜。咁当然你知道呢个盟团系永远都系三个月就换一次老婆，25年啦，换咗100个老婆啦，即系所以咁啊冇办法嘅。咁但系总之佢就似乎思而不舍，想继续搞啦。咁啊，即系呢一次再搞演唱会，咁啊可能单飞嘅活动佢 OK 啲啦。咁你。毕竟咁多年感情，单飞开一个活动，咁应该未至于完全冇人落答嘅。 然后 VR 之后依类咁嘅活动更加容易搞，因为好多声优已经唔再系叫做表演状态嘅，有 VR 披个皮简单好多啦。 咁呢个又系，你唱歌跳舞最辛苦嗰啲，你由嗰啲专业舞蹈师搞完 ，keep 住佢嘅动作，咁之后你只要负责唱歌就得。唔知咁样算唔算咪嘴啊？其实 唔知，真系唔知。 是但啦，唔紧要啦。相对嚟讲，的系容易搞啲嘅。咁啊，真系当年啲哥哥如果种响树啊，咁咪就咪留意下咯。 喺度，当然阿叔， 而家都大叔啦，变 大叔啦。好啦，跟住一套食几迷嘅 Sega 啦 ，Sega 有宣布动画化制作就系《战斧》。喺间美国鬼佬动画公司就宣布制作。我睇嘅反应就系唔系啊嘛。呢只 game 即使系私家厨啫，之间都唔系只有私家厨，就系老好老私家厨，先会几只游戏啫。动画呢只游呢只动画化，虽然要动画呢只游戏，我觉得又唔系太难，即系讲又噏嘅啫嘛，佢挂名嘅啫嘛，但系点会拣？ 作为系咁依摸过只 game， 我第一个反应乜有故事啊？ 屌噏嘅啫嘛，呢啲嘢。但 系我睇个消息之后，我系喺脑入边不断咁捞紧。有嗰只 game 有故事嘅咩？ 又系故事咩？嗰年代啲 game 打啫嘛，就系咁打啫嘛，系咁扫敌人嘅啫嘛。边 Q 度有故事啊？咁你动画化乜鸠啫？ 拗爆头，完全莫名其妙，唔知点解会拣呢只，系唔知点样一只，唔知点解会拣呢个 title 咯。 啊，如果你要拣只当年嘅游戏，就算你集中落去 Sega 入边，都仲有好多更加经典嘅，或者系有更加值得动画化作品啊。 呢只 game 咧。我谂啊，而家啲人会知系纯粹因为二世界扣扣咧，曾经玩过佢嚟他咋。 咁啊，而家啲老当年都可能打过一只 game， 又未知冇人玩嘅，当年都有啲人气嘅。 咁我就咁系，当然我都有玩。咁我咧，我好超靓仔年代玩过啦。佢唔系佢除咗私家厨之外，老私家厨啊，应该唔会好多人识咯。佢玩只 game 系几意外嘅，其实佢叫做拗晒头。你搞边科？ 即系喺呢个双力之下， 大捻把 title 啦，系恐惧啦。 战斧打上咗大捻把 title， 可以拣，点解要拣呢只咧？ 唔明。 即系除咗私心，我真系谂到其他可能性。 私心正嗰、那 个，即系咁样啦。 一啲啊啲扣扣赞助嘅， 系唔紧要啦。啊，我哋继续复古当时兄。虽然呢套嘢本身就系新作嚟嘅， 唔好估啫。咁其实今季一新番就叫做从 level 二开始外挂啲前勇之后，本个游行游咗异世界生活，戏名唔重要，剧情都唔重要。 呢个次次轻少少都唔重要，大概讲少少啦。个剧情就系异世界转生啦，咁然后咧个主角系 level one 咁开始啊嘛，但系 level one 就好巧鸡，咁唔知点解佢升到咗 level 二之后咧，就变咗开始咁样啦。其实同呢个怕痛有少少异曲同工嘅，就系佢一开始都系冇乜嘢，后佢只系后佢怕痛嘅所有神技都系后边追加上去噶嘛，类似咁样啦。咁重点唔喺呢度，重点唔喺个主角度，虽然个主角配音都系关事嘅， 重点主角本身唔重要，主角本身后入面嘅声优重要。 日野聪， 咁男主角就系日野聪，女主角就丁公李慧。咁今次女主角做狗，即系话廿年前嘅灵之闪魔调转咗。 第一角色成长咗，主角外观上成长咗唔少，尤其是丁公，俾翻第一话嗰个只萝俾我。不过算咁啊，立场对调咗。 其次就系、是。最大嘅就系第二集开始，丁公唱主题曲， 因为第一话冇喷啊嘛， 系啦，跟住一唱主题曲咧，潜伏咗廿年嘅丁公病突然间喺 X 面全面爆发。 丁公自己就 reshape 翻嗰个 G 啦，即系大家咧其实未必在乎套嘢嘅，其实系个 open 出翻嚟，第一就系、是、好耐冇听过阿丁公 用呢种萌音， 用呢种系啊，去唱，而且佢仲要系个 open 本身，无论系歌词定系画面啦，个画面咧就好点讲啊，好 TikTok 啊，我咁样讲会唔会俾人屌啊？即系好切割、好零碎嘅舞蹈，真系货你模仿完之后喺 TikTok 上面屌， 系啊 TikTok 片咯，典型嘅。 啊， 即系佢嗰啲冇又唔系有啲好复杂好性嘅，但系有观赏性嘅。 好似喺 TikTok 上面廿秒咁撇掟上去。 啊、所以佢就算佢冇特定提到，但系我都系会脑入边会谂到呢个名词走出嚟。咁另外就系啲台词非常之似，此力全开。 丁哥话系，哇，羞耻到爆炸。 即系由我哋讲出嚟，会唔会大家会唔会反胃咧？即系嗱，自己决定啦。即系又有食物嘅，唔使放翻低，系咁我又等啦，阿妈嗰啲啊，咁样即系真系我嚟讲，我觉得有啲似啊。咁啊，所以引起有少少话题啦，即系 都唔系少少啊。喺宅界系嘣声就系、是、哇，潜伏咗廿年嘅冰宫病，突然间好似全面白，突然间。原来你班丁公病患者未死啊，全面白。 我评价是 too old too big， 冇啦。喂，即嗱系我知道巨乳丁公其实之前已经有噶啦，零零嗰阵时候，甚至呢个乐园追火都算系咯。即但系真系睇真系好似差紧啲嘢咁样咯。即不过唔紧要啦，总之有个咁嘅话题。不过套嘢本身就好麻麻嘅啫。贫穷嗰个感觉都有都颇强，所以就系咪咁值得睇咧？自己决定啦。 就上位听佢睇林主嘅配音，几耐又系久违了真系久违了嘅日夜冲家丁公李慧。有冇几耐冇见过呢个组合啊？曾经段时间佢两个系叫黄金组合嚟噶嘛？几十年超有近十年冇佢两个冇合作咁耐啦。即怀旧啦，古怀啦。好啦，跟住又系一啲时事新闻啦。 虽然系新闻，但系佢相关嗰个作品咧，其实都好耐啦。呢个强袭魔女，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小富富魔女咯？ 简单就系有人偷咗啲制作资料攞嚟卖。 佢嘅所谓嘅制作资料，因为新闻系新闻咁样报，我哋嘅讲法就系原话。 系啦，西话 唔系原话。 哦， 当年已经系强袭魔女未老到咁嘅地步，嗰阵时已经系电脑制作冇 sell 噶啦。嗰阵时即系咁啊，讲翻少少背景啦。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前，仲有 sell 嘅年代咧，啲人已经系会偷 sell 出嚟卖噶啦。即系呢个好耐好耐好耐之前，咁亦都当然有啲公司系处分一啲嘢，因为要处分噶嘛，啲嘢库存越嚟越多啊嘛，处分嗰阵时干脆攞出嚟卖嘅都有，通常系细公司，大公司就通常就自己处分就处分嘅啦，唔会攞出去卖嘅。咁啊，处分之前俾人偷咗出去，另一回事啦。 都有讲就系咩有啲人私底下攞咗出去卖嘅，即系做咩？佢俾你自己俾公司俾攞走嘅，咁你攞去卖亦都有嘅。 啊，总之各种五花八门流出，咁冇 sell 之后，咁大家改为就系原画。咁原画价值向来都冇 sell 咁强嘅，咁但系已经冇 sell 啦嘛，所以原画就变成咩？比较多人想要。咁通常情况下咧，比较大公司、比较人气嘅作品咧，佢哋可能会出啲嘅公司资料集啊之类嘅嘢，会有原画集嘅。我当年都买埋唔少嘅，因为几中意嗰种原画嘛。咁更加多嘅咧就系处分，因为原画其实比 sell 更加占空间，好多好多好多好多。咁点算咧？有啲会攞出嚟卖。然后你会喺中意啊嗰啲地方都见到，而家去你都仲见到好多噶。咁但系如果系当红作品咧，要么就好早俾人，就算系偷出嚟好嘛，攞出嚟咪咯，好多就俾人烂晒。要么就系佢官方嘢有出过，咁点都好啦。佢原本真系用于制作嗰嚿原画，系始终系独一无二，系有收藏价值嘅。即系你嗰块喺我手上就喺我手上噶啦，我都有我手上都有唔少，所以佢哋咧就系偷完出嚟咧，印咗好多出嚟，咁样然后攞出嚟卖。咁啊，偷咗几百份，佢话不服话你1,000,000 yen， 我谂紧，我大佬你其实计埋唔系好值钱嘅啫，即系话我听。 唔系咁，你始终系复制品啊嘛，复制品卖咗几多钱啫？ 咁啊系嘅。 如果你只有一份就唔同啦，即系依个系好多年之前就已经又有一啲电视节目已经做咧，就系咩咧？假如有一份，假如喺中野见到原画，即系如果得一张。你知道嗰张犯法嘅，如果张画咁样，嗰张画你卖唔卖啊？二十个真实嘅我都会话卖， 卖 犯法都卖，黐紧线，屌留咗出去，永远唔见咗啦，跟住买咗先啦，犯法啲嘢边个人嚟啊？ 张嘢本身卖俾嗰条友仔犯法，还犯法，但系我买呢件事本身系合法噶嘛？虽然理论上啊，如果我明知呢件嘢系非法获得，而且我知道成个非法过程啊，而我再去购买，理论上系触及销赃罪嘅。不过就理论上啦，你可以话你唔知情嘅，冇人叫你喺镜头前面认噶嘛。咁啊，而且调翻转讲啦，多红作品可能会好啲，嗰啲大部分真系流得出嘅，通常都唔系啲多红作品嚟，即系唔系嗰啲大红大紫嘅作品嚟。嗰啲就系如果你唔买嘅话，其实放得耐咧，连啲喺中野卖出嗰啲咧都会烧咗佢。系我系睇捻住 喺中药入边睇捻住间铺头，去用碎自己碎捻咗一部分原画噶。我唔知嗰啲系咩原画嚟嘅，我估计系卖唔出卖剩嘅，亦都可能系某啲佢哋觉得唔可以攞出嚟卖嘅嘢，即系有啲嚟卖翻嚟好似断根秤咁卖嘅啫嘛。咁可能有啲比较危险嘅，即系可能动画公司会如果你查到你，佢会追到你天佢底嘅。咁嗰啲佢咪唔敢攞出嚟卖咯。咁佢唯一办法咪烧沟咗佢咯。即系我唔肯定啊。 所以一见到啊，所以咧。喺各类中古市场里面 见到就要买一期，呢啲就真系 100% 一期一遇，你唔会见到第二次啊，除非件嘢系嗰啲表咗喺度六七位数字嗰啲，如果唔系嘅话，呢啲嘢基本上一期一遇。我买嗰啲都系几千 yen 啊，最多一万几千，几千都少啊，可能甚至几百都有。我买嗰啲就主要系百克拉巴同埋雪士，即系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两套作品啦？冇人记得啦，已经即系《却怎么里算系红嗰种啊？咁样啦，咁啊，有机会我哋再讲下呢啲关于原画师或中意重播嗰啲嘢啦。 结论都系嗰句就系、是、 你偷嗰、那个，你做系盗印嗰、那个。咁你梗系犯法啦，即系。 但系见到嘅话，你一定要见。如果当你见到件嘢，买你我从来都嗰句就系、是，如果你当你见到嗰件嘢，如果价钱系你唯一考虑嘅情，唯一你考虑嘅情况嘅话，买。尤其是呢啲咁嘅嘢，唔买后悔一世。我话嘅，犯法，屌唔好理佢啦，呢啲嘢，只要咁你喺啲股份市场买啲唔知不明来历嘅股东咧，咁样啲人。 本节目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。 只代表一个死 宅 嘅立场，死 宅 就 系 咁样 啦。咁啊，呢、這个都系盗版。咁啊，菲律宾呢单嘢我哋讲咗好多好多次啊。其实漫画村嗰单嘢， 但虽然我仍觉得就系咩，挑你老母，边有一个17亿嘅你老味，不如有一个够作嘅数字出嚟。 个数字咧就可以，佢哋唔知咧自己计出嚟，跟住个官等个字字字女，个点样计就系有公正响第三方咁样噏出嚟嘅。 要勾计啊嘛， 唔紧要，重点系唔会有人赔到俾你。咁啊， 黐人十七亿啊，大佬！ 人尼盾都搬唔出啦。之前讲嘅漫画村嗰单嘢，咁啊，三间国村集英小学馆，即系差唔多我林仔啦。咁啊，集体去控告呢个集漫画村呢个喺日本见到最大嘅盗版网站。嗱，先讲，未必大家系最熟一个，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啦。咁因为系喺日本见到，即系有因为有唔少咧，其实已经剥鸠咗日本嘅 I P 噶啦。 帮日本 account 嘅，基本所有咧，汉化组啊，即刻组全部帮日本 account 嘅。 废旧事佢发现，你最好最安全嘅情况咧，唔系话你告佢唔入，唔系话你个人唔喺佢嘅司法范围，而系佢根本冇发现过你嘅存在。咁、就最好就系扑救咗日本嗰边，反正嗰边都唔系好有盈利嘅，你主要靠嘅系你中文圈入边俾嘅嘢，无论系储值会员啊、睇广告啊嗰类嘢，都系主要靠中文嗰边嘅，你唔可以靠日本嗰边。因为 Google 啊嗰类其实唔会帮呢啲去咩噶嘛，理论上，就算佢有俾人投诉都要落架噶嘛。唔总之就佢而家就法院就终于判咗啦。我哋好耐之前，我哋好似2019定2018年就已经讲紧呢单嘢噶啦，好耐好耐好耐噶，即系已经讲紧呢单嘢噶啦。咁佢而家终于就判赔，咁三晒四只球场19亿3000万，咁啊法院就打个折计17亿。我再讲一佢唔系任噏嘅个数字，其实佢系有得计出嚟嘅，但系计出嚟嗰个合唔合理咧就另一回事了。咁总之就系法院就判咗咁样啦，咁反正都唔会 冇人赔得起。 被告星野露实，佢另外就仲要法院就要再罚多个1000万噶，咁啊同埋佢赚咗6000万啊，都要赔扣翻出嚟嘅，系咁多噶啦，剩翻再上嘅你唔使自攞到噶啦，即系你扣得到算你叻噶啦，扣到几多扣几多，实破产嘅因为呢啲嘢。 边度黐线先？但系我成个集搵埋都唔知有冇一个幺零口数。 系顺带一提啊，之前我哋好耐之前个新闻都提到，2019年嘅时系，佢喺菲律宾俾人录嘅，日本仔唔知好中意喺菲律宾度做啲摇佢犯案嘅，即系之前路飞案都系咁样啦。如果唔知咩叫路飞案，自己 Google 咯。我哋同路飞嘅唯一关系就真系只系得个名嘅啫，其他事全部唔关 ACCC， 所以我哋冇提过，自己查啦咁样。咁咪就系冚咗一档。即系你冚咗一栋漫画村，无限多啊！漫画屋啊，漫画海啊，漫画大陆咁啊，大把大轮把啦，作个姿势叫做嗱，我哋做到嘢噶，系咁多噶啦，即系钱又唔会赚到，随时律师费都赔唔翻俾佢。 纯粹叫做样，即系叫做咩啊？又要做个样，即系叫做咩？诶，杀鸡儆猴咁样吓你班友，因为你唔好咁过分啫嘛。呢啲咁嘅嘢，屌呢咁 系啦，即系要翻个态度啊！的确又系咁样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另一个都系做个样嘅游戏消息啦，开始呢、這个 Pokemon Go 做个样， 即系做样， 即系你可以话系啱啱讲嗰种做个样，佢今次都系搞你个样。首先呢个 Pokemon Go 就大一个大更新， 系啦， 呢个系一切嘅起点嚟啊，佢。更新咗好多嘢，但一般游戏更新我哋唔会睇㗎啦，大家都知嘅。 今次温馨震题就係所有角色嘅造型女性化嘅嘢基本上全部冇晒。即係右腰啊大屁股啲嘢全冇晒，全部变男人腰。 佢原本呢你入 game 嗰时係要揀自己造型嘅。但係呢喺我开嘅 account 嗰时呢係喺好似几个非常之有限嘅造型入面去揀嘅啫。即系头发几个，面有几个，身形好似净系得三种肤色定四种，我唔记得，好少。总之就系、是，即系体型又系嗰啲，全部都系好有限嘅数目入边拣出嚟啦。总之我求其整一个出嚟啦，反正都唔 fucking care， 我仲 care 我个 account 超啫。咁啊，佢而家咧就大改版都话，哦，我哋全面强化我哋纸娃娃造型又好，捏又好，你睇你点叫啦，嗰、那个系统啦，即系角色造型系统。咁问题就系、是、咧，你改还改？首先第一样就是佢即使有得俾你选择，个选择多咗都好咯。你系唔见晒嗰啲一般传统定义嘅美女嘅元素，全部俾佢攞收晒咁滞。OK， 你冇呢啲嘢都算。咁佢原本有几个之前我讲嗰种得几个嗰种模型砌出嚟嗰啲人啊嘛，咁之前啲人都喺度噶嘛，有人发现包括我啦，得入架山之后会发现，我原本拣好咗嗰个造型，系嗰个造型都嘈肥咗，即系唔止系嘈肥啊，其实。都系我重申一次，唔系肥瘦嘅问题，你肉多啲咧都可以靓嘅。佢直情系丑咗，直情系丑咗，直情系丑咗，好重要要讲三次。 咁个鬼晒咁嘈喺度。 你话索及既往不咎，即系后面嗰啲你列嗰阵时，我唔再提供啲靓女造型俾你啦，都即系对我嚟讲都冇咁大损失啦。当然，其实更加奇怪就系点解从来冇细路女？咁当然系政治性嘅问题大家都明嘅。即系，但系 Pokemon 唔系十岁小学生玩嘅咩？ 算吧啦。 即系我知入边个角色啊，故事入边个角色啊，即系不过算啦。总之就系、是、大家唔 care 佢更新咗乜嘢，大家 care 都系个整丑嗰只嘢啫。连呢个非常资深嘅Pokemon 嘅 fans 嘅 fan 同我讲第一样都系问你个角色有冇俾人整丑咗，都系讲呢样嘢，冇人提佢入边更新咗乜嘢。算啦，呢个企划毕竟系 N 社搞出嚟嘅呢档嘢。 鬼都 N 社唔系指任天堂啊，系指我成日都唔记得总督啊，即系英国嗰间公司啊，佢系非常符合直谷架势一间公司嚟嘅 ，Google 分出嚟嘅，因为呢间嘢咁啊，但间我就唔好讲咁。 结论都系嗰句，执实咗佢啦。 算啦。 因为反正有一个又系 game。而家冇人玩啦，讲真 ，Pokemon Go 而家啲人 新大斩卖仲有好捻多，你今年一定到，有捻牌都未到，咁啊唔紧要啦。 咁系，屌已经系，好啦，跟住咧又系一閪 game。 呢一只比较失望噶啦，间公司之前出嗰只就搵都仲系好掂啊，但系佢因为后屘我发现点解会搞咁大一剂，佢个开发企屋记其实原来系非捻常之短，系匆匆上市啊。 之前讲过啦， 头先讲正计嘛 ，City 呢个 Skylink 啦嘅二啦 ，Skylink 二咧出嗰阵时因为太匆忙，咁但系呢个系列或者呢类游戏你都知一定系好多无限咁多嘅 DLC 可供选择噶啦，咁但系之前只 game 已经系俾人屌嘅，虽然后屘有改进。咁啊！呢啲佢呢个公司系要搞 DLC 去赚钱噶嘛？咁出呢个 DLC， 咁啊，当然先讲下呢类型游戏 DLC 咧，你唔买都冇乜所谓。其实呢啲模型嚟嘅啫嘛，即系一啲扩充性嘅嘢嚟嘅。你想要你先买，唔系其实都唔贵嘅。问题就系唔掂。咁啊，佢本身只 game 有好多笔，即系执咗部分啫，但系亦都有唔少仲喺度。咁然后呢个时候就做去出俾钱嘅 DLC， 咁大家就都火啦，梗系你啲人力唔系去走去搞翻你店面啲嘢，而系去再收过你钱。佢又因此啊，将佢个 DLC 就改为免费，咁啊俾咗钱嘅之后，之前啲人都有俾钱噶嘛，俾咗钱嘅就退钱啦。有啲就系因为买一个 Ultra 版。我唔记得叫咩版，总之就系豪华，包括后面啲 DLC 版本嘅，咁啊嗰啲就退唔到俾你啊嘛，冇理由另外俾翻你，点计啫？唔知点计，咁咧就系另外新增本来要收钱嘅项目，咁啊新增俾你咁样。点讲啊？2077 肯将 DLC 延期先执好件嘢呢件事本身真系非常之少见嘅喺游戏界，即系大部分都系而家 Skyrim 呢种咁嘅做法噶，即系执执搏咁样，一边又执下啲嘢，一边又出 DLC 先系常态嚟嘅。即系只 game 本身唔掂，要执好掂咧，其实真系好罕见，所以我哋先成日攞出嚟睇噶嘛。即系一日未执好咧，都几难玩落手噶啦，算够数啦咁样。 好 OK 啦，唉，反正我都唔玩嘅。 咁啊，另一个都系咁讲，真系天气报告嚟。我哋 裁员啊嘛， 又裁员咯， 又 即系呢两年真系咁不断咁讲，呢间裁同嗰间，你哋可唔可以集中一齐裁？我哋唔使分开咁报。今次嘅主角系 TikTok， 咁啊裁就裁咗5%，即系600人，系咩？跟住嘅消息咧就系佢裁嘅主要系啲未公开嘅开发中项目，即系我哋唔知系咩嚟嘅，理论上咧应该系，即系我唔知道市场啲资料有冇份，应该系冇嘅，即系。所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 GTA？ 不会，讲完了，大家 OK， 所以原地解散，即是下一题都是原地解散的。阿丁特将他的电竞战队 Beyond Gaming 宣布解散，老老实实这个真是时间的问题的，向来都是这条友仔一件不知道钱哪里来的暴发户，钱多就是烧钱，其中一个烧钱的法就是搞自己的战队。当然可以话呢件事本身系帮佢吸引到唔少人声嘅，但系我谂丁特呢个名喺我哋新闻入面出现，绝大部分都系因为佢扭蛋嘅问题，唔紧要啦。总之佢就话我呢几年嚟都系一路都系蚀钱嘅，成，我谂紧大佬呢系鬼佬世界都好难喺用电竞赚钱，即系一个美国一个韩国都赚唔到钱，你一个台湾市场又细，气氛又差，即系你赚到钱我真系切。系算冇讲冇讲到咩啊？ 冇咁赚 啊！即总之佢赚唔到钱系合理正常嘅，一路都觉得佢系你系烧钱卖明星嘅啫。咁啊，佢而家就唔知系咪即系烧够皮啦，定系冇钱再烧，定系咩啊？总之佢就话我现在收工了，非常合理嘅事。即呢个世界 90% 嘅电竞队都系蚀钱嘅。即其实都有唔少嗰啲咩解散啊嗰啲嘢，我哋唔睇。点解今次要睇咧？话我哋因为我哋想讲翻提翻个专题啦。虽然呢单嘢就一个引子嚟嘅啫，就系呢两三年嘅事，已经见证咗唔少电竞队啊，甚至成个电竞市场咁样嘅问题。咁我哋专题再讲呢啲嘢啦。呢单嘢就咁细就唔好理啦。咁啊，讲个有趣少少，但系同开始 ACG 冇咩关系嘅题目咧。啊！呢、這个我哋 Vtuber， 我哋最爱 Pat Corner 老母嘅女，小学馆嘅一个女儿向嘅杂志。 小学生睇不睇啊？小学生睇嘢最多。 啊，咁啊，针对佢哋嘅读者就去就系做调查。咁啊，佢最中意边个 Vtuber？ 咁啊，先讲第一同第三就系、是、呢个 Pat Corner 同埋呢个中部马林，即系船长。即系咧 ，Pat Corner 咧系非常正常嘅事。因为佢喺当本杂志上面就有佢嘅漫画连载，所以佢嘅读者中众最受欢迎，其实基本上系冇任何意外嘅。比较意外系船长大妈，点解佢会受到啲小学女生，即系我系好惊我自己 upload 啲咩 FBI 会拉嘅时间啦。 JS 啊，啲 JS 或 JC 受负就难讲，因为咁就系我同呢个年代嘅人，佢系太远太远啦。佢嘅口味我知道铁，咁就冇去讲啦。 佢本身系一个少女漫画月刊，理论上少女漫画就唔一定系小学生睇嘅。 小红 J C 咯，即系J S 同 J C 之间咯，小红国中之间咯，因为高中就另一个 area 嚟噶啦，系呢两个 area 嘅啫嘛。 唔系，因为佢合作仲有另一档佢哋自己嘅低小，即系低年级一至三年级嘅为目标嘅杂志都有份嘅。咁啊，我印象中啊。船长是很喜欢在他自己的节目里面去看自己的 L 套的。即虽然就上得 YouTube 你都知道不会 L 到去哪里，只是清凉一点。想到一些小学生小学女生跟船长一起真的看船长的 L 套。 都挺奇怪。 个画面都不忍直视。第二名最大家最意外的就是很多人都没听过，我都是听过名字不熟的。识他都是因为知道他是那个又是那些原画师，即是画开画的，自己转职 Vtuber 很多，即是他是其中一个，我是因为这样所以有点印象的。这个金龙 Konami， 我想应该不少人未必有听过。 听都没听过。 第一你圈外更加是啦。 圈外更加就圈外也不红啦。因为如果圈里面红那批，其实就圈外面怎么都会有，即是我这叫 high 边都会提过，提都没提过。 根据比较认识嘅人我所讲呢，就係因为佢讲嘢嘅方式好啱小学生口味，即係佢讲嘢係唔好似我哋咁讲到一撇嘢咁样，係好简单易明，用词唔深，就算係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。咁因为你知小朋友鍾意揿 YouTube 嘛，咁揿下揿下就其他人讲啲嘢我听唔明佢讲乜嘢嘅，但佢唔同咁佢所以就比较受小朋友欢迎咁样囉。其实 YouTube 好多比较红嘅 YouTuber 呢，佢个观众年龄都系偏低嘅，即系佢哋先系 YouTube 嘅大众嚟，我哋啲老嘢呢唔系嘅。OK， 咁样啦，即系虽然啦，大家攞出嚟最多嘢都系讲紧嘅，就系即系呢个调查出咗之后，這個禮拜裡面呢个礼拜入边咧，逢亲有人提过皮卡拉咧，都系提佢呢个系小学女生最喜欢的 Vtuber， 都要提一提呢啲嘢，即系有趣一件事啦。咁啊，跟住咧个时间问题嚟嘅，基本上 Adobe 喺应该系会将佢快快，即系佢自己个生成嘅 AI 啊，会导入晒所有嘢啦，唔导入其他，只不过系技术问题。即系迟咗嘅事嚟，基本上系。 简单就系PV Apple 就读咗Fi 嘅生成式 AI。 根据佢嘅演示入边咧，其实我已经好明显见到啦，佢喺边度取巧。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唔睇出，甚至有冇睇过啦。咁你睇完之后可能都睇到。咁其实首先咧，所谓生成式 AI 虽然系用于一个影像剪辑影片，但系佢嘅影像成分系非常之少嘅。一般影片啊，就算是影片都好啦，就算真系拍出嚟影片都好啦，其实个变化好少，好多时都系平移啊、顺演顺勾啊嗰类嘢，你话啊时间好咩都好啦，咁画面嘅变形其实非常之少嘅，有嘅都系一啲几何式嘅变形，我唔知点形容俾你听，即系啱啱嗰种平移啊、顺演顺勾啊、斜啊嗰啲嘢啦，喺平面上可以做得到嘅变形嚟。咁佢搞嘅生成式 AI 其实都不过只系同之前 Photoshop 入边基本上系同一嚿嘢。佢只不过系定咗点之后，你当佢有瞄咗啲咩咁样，然后会根据画面同步去移动同变形，系咁多噶啦。即系话咧，你想做到 Sora 咁样啦，系冇嘅。有好少数嘅人就即刻打晒飞机啊！我哋呢个善良的 AI 都有呢个影像版啊！呢嚿嘢顶多叫做可以配合变形嘅图片嚟嘅啫，系咁多噶啦。即系只要角度转多啲，变形多啲，就已经系完全两回事。而且佢系唔识生成，从冇到有嘅嘢嚟。佢只系改变材质啊、颜色啊嗰啲嘢，或者系增减一啲物件喺上面，同埋呢个所谓嘅延伸，就系嗰啲顺演顺勾之后多咗啲出嚟嘅啫。即系譬如我顺到一半转画面啦，但我中间想插顺耐啲。咁佢就会真係同你相对嗰啲嘅啫，冇太多嘅分生成部分嘅，佢係只係去到呢个地步啫，老老实实算係特效一种嚟嘅，同呢个 AI 影像差109,700嚟。 随便啦，就因为我反正对于 Mac 人嚟讲系绝对唔会用佢嘅。 Mac 都系用全家桶嘅，虽然就你用全家桶啊，做乜用 App？ 你做用 Apple 呢，即系咁啊，唔紧要啦吓。 咁翻屋企铺最紧就一次买断啊嘛，2,500买断佢唔使烦。 咁啊，跟住新聞常客呢、這個 Twitter 又終於啦，我哋之前有提過，我覺得新聞係有提過，不過嗰陣時就係咁 up 咗下，唔知係咪真噶嘛？你知係馬生噶啦。 佢 up 佢有次佢經常性係 up 完之後，如果啲人反應大，又係收 Q 咗算數噶嘛佢。 咁呢次咧就應該係正式提出啦嚇呢樣嘢。 不過好似都考慮啫，未正式嘅都係。 即係總之佢而家放緊風，放出嚟，即係唔係嗰啲未經正式嘅消息，以至係真係放風啦。咁佢今目前嘅方案就係新 account 註冊超過3个月先准發言，除非俾錢。咁佢嘅講法就係俾錢係屬於一種身份認證。咁道理係通嘅，但係問題就係有冇效咧？我 200% 呢刻我就話你聽冇效，唔使講，佢呢個嘢真係只會擾民嘅，只會影響到新加入嘅玩家。你諗下，如果我啱啱直咗你個平台，想試一試個平台。入到去啦，你唔讲得嘢㗎喎。你要3个月之后先准讲嘢喎。咁佢意思就係话你俾个钱，即係话我认证过你后面有张信用卡啦，先唔讲黑卡啦嗰类问题，即係呢啲先撇开佢。咁就代表住你后面真係有个人喺度，大概咁样啦。而且呢啲卖广告啊嗰啲 bot 啊嗰啲色情嗰啲嘢都犯本㗎嘛。佢一个 account 好似要之前讲啊，以前冇讲到要$1。你用呢样嘢嚟做认证，其实就唔系冇嘅。问题就系我系广告商，你估下广告商会选择点样嘅咧？我一神捻早开900几亿硬个 account， 3个月之后我咪可以开始去搞，我大不了 就是呢三个月期间冇新 account 可以用啫，系咁多噶啦。我不断地开，不断地开，然后三个月熟成，即系等于自由要热半年先可以攞出嚟卖。唔通我哋就卖唔到自由啊？ 唔系，我觉得唔系嗱，好老实嘅，我觉得呢单嘢咧，可实现机会一半一半，机会唔大。感觉上又系好老好去阿老爷啲吹出嚟放风，睇下反应点。如果反应唔好，咪收咗佢咯。反应 我实屌噶。啊， 唔系，因为有一因为依个 mask 有一样佢优势就于佢面皮够厚，其他公司老细好怕俾人屌佢就屌咪屌咯，错收翻咯，即收出啊！我又唔怕人屌，就嗱人家有人其吹风嘅，咁咧似乎又系马老爷又屎忽痕啦。好多年前，好多年前啦，即系七八年前咧，咁咧就Twitter 推出一个叫 Win 嘅短面服务 Win 啊，即系 Win 啊。 即系呢个 TikTok 抄嗰嚿， 系啦，咁咧阿马老爷似乎屎忽痕，好似又想放风啊，想掘翻出嚟，系咪知唔知啊？又系放风嘅，佢因为佢啲放风战术好话系滥用咁滞嘅，咁佢依家就放风想掘翻出嚟。 咁呢个咧就其实两样啦，首先就系当初嘅 Twitter 系冇影片噶嘛 ，Twitter 收购呢档嘢嗰阵时咧，其实就系咯想攞嚟做佢嘅补充嚟嘅。但后屘唔知系搞唔掂啊，定乜嘢定嘅性啦。总之佢最后系整合咗落去 Twitter 嘅影片上传功能，即系大家用紧嗰嚿。咁佢而家就发现呢个嘢本身独立存在就有一个价值喺度，即系等于 Facebook 收咗 IG 之后，冇将佢整合落去 Facebook 入边啊嘛。呢、這个 Google 收购咗 YouTube 之后 ，YouTube 都系继续独立运作噶。虽然佢有啲嘢同 Google 会有联动，类似咁嘅状况。如果系呢嚿嘢攞翻出嚟，因为好多人都讲过，而家喺 TikTok 入边红。嗰批元祖级嗰阵人咧，其实唔少当年系喺 view 上面红嘅，因为佢自己删埋佢，反而就变成就系助长咗佢嘅退休。咁啊，全世界都同相同 TikTok 争嘅时候，咁会拱翻呢嚿嘢出嚟。咁有一部分就当然亦都关呢个美国话想禁，唔系禁啊，其实你卖出去咪得咯， 拆骨将 啊，要佢拆骨 啫嘛。 虽然拆唔成嘅几率系都几高下，不过我就过到时先算咯。咁佢发现，喂，我手上有个名正言顺嗱，最好嘅方案系咁啊。虽然佢冇同政府deal，咁如果大家唔用 TikTok，即系好多人都话，哎，我唔喺 TikTok， 我冇咗个发声平台，乜乜七七，哦，咁你过嚟 view 咯，我哋性质基本上系完全相同嘅，当然佢嘅演算法唔冇人哋咁劲啦，性质系完全相同，你完全可以作为佢嘅平替紧啦，即系有啲似中国调翻转嘅版本。如果佢当初最后真系卖唔成要禁的话，咁就会系一手禁 TikTok， 一手就拱自己原本就喺度嘅 view。咁嘅话，咁咪可以同呢个当年百度崛起嘅玩法叫样，不过个国家调翻转咁解啫嘛。即系虽然佢性质系好唔同嘅，我唔喺度讲太多，因为好牵涉好多政治与经济的问题，牵涉太多，扯太远。总之就系呢个，我觉得佢系想吹风睇下可唔可行，我觉得系 100% 可行嘅。就算唔可以替代到成个 TikTok 嘅市场， 起码分下佢好啊！ 啊，分佢一般均都唔错。 因为 Instagram 同埋，因为咧 Facebook， 因为 Meta 成日想搞，但系搞极都搞唔起嘅。佢短片系，不论 Meta 又好啦 ，YouTube 又好啦，佢成日想搞短片功能，就发现佢搞极都搞唔起嘅。佢哋 Instagram 个影片分享功能系我每一次见到都反白眼嘅。你次人次就系揿落去就一片白，跟住就个要 log in 要成。有时佢可我唔知佢点样分出嚟，因为我冇用到。 因为佢用手机嘛，佢系要你。 即系我喂，即系有冇咁捻小气啊？即系尤其是我冇 account 啊，系经常睇唔到，我见人贴佢条 link， 我就已经孖落去噶啦。知唔知你咁样贴出嚟，我睇唔到嘅。不过好似后屘又有时会睇得到，我唔知点解。总之好捻麻烦。因为 Twitter 个市占系有比Facebook 当嘢 chess 啊侵蚀嘅，系有呢部分嘅。咁呢啲嘢大平台，个个都系咁样噶啦。整一你整一嚿，我啊整一嚿。你挖我嘅市场，我又挖你啲市场，唔挖嚟挖去噶嘛。咁既然佢原本就最紧要系佢原本就佢有个大义名分。当年第一个用短影片红起嚟嘅就系我哋自家嘅嘢，虽然系买翻嚟噶啦，唔好啊。总之就系我哋嘅嘢嚟噶嘛。咁又冇乜理由将呢个市场拱手相让㗎嘛。佢因为佢以前嘅 Twitter， 甚至 Elon Musk 都本来系諗住用佢自己本身嘅短影片去同 TikTok 打嘅。跟住发现唔 work， 性质嘅问题老实。因为你而家留意一下，应该都改咗好耐㗎啦。好似系改蓝鸟改走之前嘅，因为我个蓝鸟玩都得嘅。你睇影片呢向上滑，以前向上一 tick 呢系识影片嘅。而家向上 tick 呢系下一个影片。 即係最慘嘅就係咧，如果單手操控的時候咧，其實我手指短啊，我係唔夠左右去 fit 嘅，因為向右去 tick 咧，先係退出影片嘅，向上向下係下一個影片嘅。我好幾次都係睇完，可能有啲重要我需要睇嘅影片咯，睇完之後，我諗住熄翻佢嗰陣時咧，變咗上下滑就會滑咗落下一個。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都会继续看下去。TikTok 其中一个瀑布流啊，所谓的他发明的这个东西 ,Twitter 他也都有拿了来用的。即是当年想用这个东西来抄。咁与其被人说你 Twitter 抄回 TikTok, 咁为什么不拿回个老祖宗出来呢？这个传言应该是这样走出来的。这样啦。 咁就睇下，因为这个可能性比较高的。因为其实多咪多个嘢冇所谓嘅，反正又嗱，你唔用咯，反正你唔中意可以唔用噶嘛，又唔影响我嘅。 状况会回复翻去之前 ，Twitter 啱啱收购咗 View 嗰阵时嘅情况就系、是，仲大家仲记唔记得？我唔知大家有冇用到嗰阵时有冇用啦。嗰阵时如果你喺 Twitter 度睇到片嘅话咧，下面会有行字写住系 View 嗰边嚟嘅，然后你笃入去咧，可以笃个影片入边，笃落个影片嘅底影片啦。如果笃落个框度咧，系会跳咗去 View 嗰边嘅。我印象中是这样的，就是那段时间两个并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这样的。就是可能会变回到那段时间这样，那段时间变成自己独立一嚿，是一个独立一个 app。冇咩成本嘅，老老实实，你只要重新建立翻个系统，甚至佢可以沿用翻之前就存在咗，因为其中一样大家觉得好惋惜嘅地方就是佢将 View 完全融合咗 Twitter 入边咧，曾经喺 View 上边嘅影片。全部冇晒，我唔知到底阿马生有冇留低，甚至当年 Twitter 有冇留低，我唔知道。如果有留低嘅话，甚至可以挖翻出嚟嘅，咁我睇下点咯。 好啦，咁就睇下点啦。呢个我比较期待嘅，多样嘢，多样，反正就系虽然我唔会用，但系多样嘢好，即系干啲嘅。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就结束啦，咁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系。